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这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每个人的家里头啊，都有着自己的邻居，街坊邻居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是必不可少。邻居除了能在生活当中跟咱们互相来个照应之外，还有很多特殊的作用。今儿我们的快乐之旅，我们要通过几段曲艺作品来看看这邻居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作用，邻里之间会发生怎样有趣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侯耀文和石富宽曾经说过这么一段相声，叫楼上楼下。我相信不少朋友还有印象，这相声当中生活在同一个居民楼当中的两位大龄青年，通过歌声走到了一块儿，立意很是新颖。而侯耀文在相声当中唱出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啊，我心中的太阳，信天游，黄土高坡等等当年非常火爆的电视剧插曲，更是成为了相声包袱之外的一大亮点。下面呢，咱们就再来回顾一下这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楼上楼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段相声我们为您节选了其中的精华，一块来听吧。 其实这个外国人呢，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了解的也特别多，特别熟。 哦，也知道。 哎， 哦， 你看我们中国的大作家老舍，哎， 外国人都知道， 都知道。 嗯 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外国人也知道， 都知道。 嗯 啊，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这大伙都不知道。不知道 怎么到我这都不知道了呢？ 受语言限制啊，中国人知道你，外国人不了解 啊。就是相声嘛，受语言限制， 对， 所以他们就不了解我了， 不知道。 那我别的方面的成就他们应该了解啊。 别的您还有什么呀？ 哎呦，我大作家侯耀文呢？ 不知道。 我写的小说你没见过？ 没见过。 人家都抄了，你没抄点？ 我这手抄本啊，您写的？ 不是，那是黄色的，不是那个。 就是， 不是，就是有好的句子抄完了往床头一贴，你没贴点？ 没有没有，不知道。 著名的舞蹈家侯耀文， 这也不知道啊。 著名的歌唱家侯耀文， 更不知道了。 你这人你孤陋寡闻，你问问大伙儿，我会唱歌，大伙儿知道不知道？你问问你。 怎么样啊？ 这都是我的人。 还真有捧场的。 不是捧场，我确实唱得好啊。 是啊， 但是不是说我这个人多用功啊？ 啊， 多用功啊。 嗯， 因为我这个环境好。 环境怎么好呢？ 我这个环境别人没有。 哦， 我们住家那块地方方圆十里地，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都喜欢唱。 哎，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嗯， 上班早晨起来打招呼碰见熟人也唱。 是啊， 研究工作也唱。 嗯， 上商店买东西俩人也唱。 哟， 什么时候躺那一打呼就不唱了， 睡着了吗？ 哎 哎，这早上 见面唱什么呀？ 就是打招呼问候啊。 那怎么唱啊？ 俩人一见面 啊， 俄罗张你好啊，小张你早啊，吃早点吗？没吃啊。你真没吃吗？ 真没吃呢。 拜拜。 不请客呀？ 没有，没钱，不请。那就为练练声， 哦，为喊喊嗓子。 连搞对象、谈恋爱人都唱。 哦， 嗯， 搞对象、谈恋爱也唱。 人有唱疼了的。 有这事儿吗？ 我们家楼上有一家人上个月结婚了。 真有这事儿？ 真有这事儿。 哎，你得给我讲讲啊。 可以啊。 啊， 我们家四楼啊住着一姑娘。 哦， 今年是29， 大姑娘 没结婚。 嗯， 一楼住着一小伙子， 啊， 31了还没对象呢， 两个大龄青年。 这个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了，他不结婚呢。 嗯， 哎呦，他这个心里头啊，他就开始啊， 哎呀， 哎，他这个哟，他这浑身的难受哦。 哦，行了行了， 大爷。难受， 这个着急可以理解， 他这个心态就不平衡了， 是这样， 哎， 啊， 特别是这个女同志， 嗯， 啊，29了没对象， 是啊， 心里头很烦闷， 嗯， 有一天回到家了，进了门一看，色干而空， 嗯， 啊，一活的没有， 就他一人呢， 想找个人呢，跟人聊聊天吧，没对象， 嗯，没法交流， 哎呦，心里很烦闷， 嗯， 不知不觉唱了几句。 哦， 嗯， 姑娘是怎么唱的呢？ 我给您学一学啊。 您学一学。 姑娘这么唱的。 这姑娘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姑娘今年29。 改词儿了。 孤身一人多么忧愁，没有对象男朋友，不挑你的模样，不挑你的个头，只要你对我好，永远不分手。 这歌声凄凄惨惨呐， 啊，惨不忍睹啊！这个， 嗯，是， 这歌也不是怎么顺着窗户啊，他就出去了。 哦，传出去了。 从那四楼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飘到三楼 啊， 从三楼啊呼呼悠悠啊就飘到二楼， 哦， 从二楼呢呼呼悠悠吧唧掉到一楼了。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可巧这小伙子也刚下班 啊， 这小伙子30来岁， 嗯， 血气方刚啊， 哦， 哎呦，回家就烦呐， 小伙子 他一烦呐，他在家他折腾 折腾 折腾，在屋里他走柳， 哦， 嗯，走柳那样子呀，啊，我也不知道您见过没有啊？ 什么呀？ 下午4点多钟动物园那狼你见过没有？ 没有， 就那模样。 没有，我大伙都没见过。 没见过 啊 那侯先生， 嗯， 受累， 嗯， 您给来了下午4点半那狼啊，来了，来了，来了， 狼啊 啊，没见 过，不是狼啊， 嗯， 就是说这小伙子， 哎，小伙子 在屋里着急啊， 什么样？ 叨腾， 嗯，不，嗯。哇，哎呦，哎呦， 哇， 嗯， 这的 看着着急。 忽然间，他就听到这歌声， 嗯， 哎，这楼上住着一姑娘啊， 是啊， 29了还没结婚呢， 没对象。 我在这住了好几年了，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你没注意呀？ 这要早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啊？这都报上了，这就是。 对，没这么快， 不行，我得跟他联系联系。 怎么联系啊？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嗯，哎，等会儿， 嗯， 咳嗽干什么呀？ 告诉姑娘，我可要唱了。 哦，这是个暗号。 哎， 哦，小伙子怎么唱的？ 楼上有个姑娘， 嗯， 至今你没有对象， 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 嗯， 我处境也不好 哟， 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买草帽，买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楼上的姑娘， 嗯， 愿不愿意跟我好？这歌啊，噌就跑到四楼去了， 真快啊， 着急 啊。是啊， 姑娘一听这歌误会了， 嗯嗯， 哟，谁这么缺德？这是， 哎， 干嘛呀？我们说我们心里不好受，唱两句，哪我们开心呢？ 没有， 你真想谈，假想谈呢？ 真想谈， 真想谈呢？ 啊， 行啊，你听听我们条件吧。 姑娘还有条件？ 那当然了。说着话，姑娘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嗯， 对上暗号了。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什么条件？ 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 哎呦，姑娘这个条件真是太苛刻了。 这首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拽下来了。 嗯， 啪就拽下来了。 是啊， 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哦， 哎呦我的妈呀， 站稳了吧。 好家伙， 嗯， 他这哪是要搞对象， 他这是 要绑票的。是啊， 我看也像。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没有。 不行，我告诉他吧，我娶不起他。 赶紧暗号照旧。 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不管再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啊？楼上姑娘听我说，你这条件太缺德了，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这对象找不准。 好，小伙子有志气。 姑娘一听着急了。 着什么急啊？ 哎呀，我坏了。 嗯， 我还以为他要拿我开心呢。 没有， 原来他真想跟我谈呢。 真心的。 这小伙多好啊。 嗯， 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尊重老年人。 那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不能。 我看你往哪儿跑。 哎呀 呀，暗号都变味儿了。 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要只要阿哥对我好。阿哥阿哥听着没听着，能不能上楼来 干嘛呀？ 咱俩聊一聊。 行行好， 看来这件事情有希望了。 哎呦喂，这首歌从四楼啊呼呼悠悠啊就飘到三楼。 哦， 从这三楼啊呼呼悠悠飘到二楼。 哦， 从这二楼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怎么了？ 在二楼啊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嗨，那是大妈听到了。 这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 哦， 守寡呢就60多年了。 哎， 这老太太呢就听他们这么嚎嚎啊，老太太就琢磨， 怎么了这是？不对， 哪儿不对？ 老太太今年70多，守寡会60多年，你这账算的不对呀、啊？这个 没有 别扭， 不别扭，挺合适的。 怎么70多？ 你想到70多的守寡的 啊？ 这是不是 60多年？ 啊 啊，还守得住啊？我没问你那个， 啊、 这岁数的听着别扭啊。 这老太太今年79了，守寡61年了。 79、61，哦，18差不多啊，对，差不多，是不是？ 她那会儿结婚早啊， 对， 16岁结婚，还没到18呢。老头一死，就剩她一人了。 对对对，啊，这么回事， 多惨呐！ 啊，您接着走。 这老太太听着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啊，老太太就嘀咕， 嘀咕什么呀？ 好家伙，干什么呢？这是， 这不是唱歌呢吗？ 没完没了啊！ 他这搞对象呢，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啊， 呵呵，好 啊， 这要能唱成喽啊， 啊， 也是好事儿。 哎，是件好事。 如今这年轻人呐、 嗯， 赶上好时候了。 对。 自由恋爱呀、 啊、是啊， 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您那会儿 父母包办呐、 哦、 如今呐国家开放了， 是啊， 他们这就算搞活了。 这挨得上吗？这个， 唉，后悔呀、 啊、您后悔什么呀？ 生早了， 这没有办法。 没关系， 嗯， 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大娘也会唱。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哦，这都喜欢唱。 说着话，老大娘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 嗯，好嘛，他这双料的。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 是 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 嗯， 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好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干嘛呀？ 找一个好老头。 他还要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邻里之间发生的那些小故事，大多跟日常生活有关，而表现日常生活最有特点的曲艺形式，说起来那还得要数是天津快板。这天津快板的表演艺术家刘德印，多年来创作了大量反映邻里之间生活的天津快板作品。他的作品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来源于生活，真实生动；二是着重对人物的刻画，这就使得听众听到之后呢，仿佛身临其境一般，亲身经历了快板当中主人公经历的那些故事。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刘德印的天津快板串门。 说有位张大嫂，名字叫春秀，说话没有把门的，那嘴像大漏斗。她丈夫张大哥，因为她这张嘴可没少把气怄。哎，可她一点不小智，还照样瞎胡诌。这不，就在前几天呐、啊，是一个礼拜六，她丈夫做好了一桌饭，准备请朋友，朋友姓侯，头次来串门，这个地点不太熟，她丈夫想的挺周到，要迎一迎老侯。扭头刚要走，一想不对头，我媳妇跟老侯从没见过面，真要一会儿人家来了，他又瞎胡诌了，我得嘱咐嘱咐他。想到这，他冲着媳妇叫了声春秀。哎，我说春秀，一会儿老侯来呀、啊、 你要好好的应酬。该说的你说，但凡不该说的话你千万别开口。我上回去他家，人家媳妇倍儿温柔，不但说话懂礼貌，还特别温瞅瞅。人家先问我贵姓，是握手又点头。我说我姓张，跟老侯是朋友。人家媳妇就问我了，哟，您是工厂长啊还是立早长啊？这夫人好不好？那孩子有没有？家父家母可安康？您多替我问候。哎，你听听人这话绝对高一流了。嗨，这几句有妈了，你就放心走吧。她丈夫扭头走，不一会儿门外边就来了大老侯，说老张在家吗？他媳妇儿赶忙跑出来，握手又点头，说请问您贵姓啊？免贵，我姓侯。你看看那玩意儿，您姓侯？没错，我姓侯，跟老张是朋友。那您是工厂侯啊还是立早侯啊？老侯这么一听啊，那一句抖楞手，我是男子汉，那您说是骂猴？哟，既是男子汉，那肯定是公猴了。哎，公猴多大了？找没找母猴？找了母猴，现如今有没有小猴？那老猴那么样，他好不好伺候？好吗？老猴这么一听啊，一劲儿甩舌头，闹了半天我们家变成一窝猴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德印表演的天津快板串门，这关于邻里之间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刚才咱们了解了发生在农村和过去的大杂院当中的故事，那么咱们现在的城市人都住进了楼房，搬进小区当中了，这对邻里之间的关系也算是个考验。这邻里之间还会像之前那么和睦那么熟络吗？相声曲艺作品又是如何表现新时代的邻里之间的关系的呢？先别急，咱们先来听一首张信哲和庾澄庆对唱的《爱转动》。歌曲过后咱们也稍事休息片刻啊，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快乐之旅，诸位稍后见。 送一束鲜花想很久，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 他像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 那年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不停转动。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勇敢行动， 勇敢行动。 界不停转动，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上来，继续今天的快乐之旅。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儿啊，我要跟您聊一聊那些有趣的反映邻里关系的曲艺作品。话说200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这么一段表现邻里关系的小品，在观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小品就是《邻居》，这是2001年春晚小品《装修》的续集作品。它沿用了前一年的情节，黄宏啊，由于装修工改行帮人看房子，因为邻里关系很生疏，他和另两个邻居都误认为对方是小偷，因而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很多观众看过之后都反映黄宏这个小品啊，切中了当今邻里关系生疏的要害，在笑声当中给人以深刻的反思。大概您还不知道，这部小品当中黄宏原本是作为嘉宾的角色进行设置的，也就是说戏份不多，那最后在春晚舞台上是以主角的身份来表演的，并且获得了成功。说到这儿呢，咱们一块来听一听这段黄宏、巩汉林、刘亚金和林永健表演的小品《邻居》，看一看黄宏在当中的这个主角的身份是如何凸显出来的。 去年给人家砸墙，今年给人家看房，房主大姐把钥匙亲手交给我，让我一人睡她的双人床，照这样下去很危险，闹不好她有意让我当新郎。没门，我想好了，她要实在强迫我，俩字儿，投降。哎呀，上了二楼，到了，大姐说了，进屋打开推拉窗，把屋里的甲醛都放光。这一年呐，这城里净整新名词儿，给我们村里出难题儿。我大嫂名叫苏丹红，想开饭店没开成。我大舅姓秦，名叫秦流感，整了个机场破了产。最可气，我们装修工头叫甲醛，给谁装修谁都烦。那现在城里人真讲究，不怕假货，怕甲醛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大过年的一个人喝酒有点孤单呐，摆上几个杯子， 就等于有了伴儿了。举杯邀明月，我就对影成三人。 来人了， 小偷！ 哎呦，我敲了他家六遍门，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朋友们呐，买房子千万要注意。我买了一楼真受气，他二楼装修一漏水，我家天天洗淋浴。可开发商还说那一楼接地气，啊呸，纯属的狗年放狗屁。哎，我搬着呢，我搬着哪去了？ 在这儿呢。 啊，谢谢。呀， 干什么呢？ 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小偷。 不不，我就住在楼下110。 我胆儿挺肥，小偷敢住个警察的地方呢？到了，看到没有？动作绝对熟练，一看就是惯犯。 快动！ 啊！要什么？来来来， 红腰带。 本命年呢？ 对，36岁，属狗的。 别说挺像 哦， 看这身条绝对腊肠。 大哥，我没有那么蠢，他们都说我是串。 串几家了？挨家串呢。说，有同伙没有？ 没有 啊，没同伙那就好办，又来一个同伙。 不不不不不，我跟你说，真的，那 啊、我今天敲了他家八次门，这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冷啊！朋友们，二楼这家邻居装修乱盖乱砌，我们家三楼可断了气儿了。我老婆生完孩子刚出院，本来身体就不行，回到家暖气全都停。这孩子吃奶躲不动，奶水都变成冰激凌了，棒棒的。咦，我搬的呢？我搬到哪儿去了？ 这俩哪个是你的？ 这俩我也都啊！俩小偷！ 别 大哥大哥大哥，你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撒谎！ 对。我就住在你家楼上315。 那骗子敢住个打假的地方你。 叫好了， 你喊啥一喊呢？你吓我一跳。 我让他上。 也是本命年呐。 36了，属狗的。 还属狗的，看你这脸褶子吧，沙皮啊。 来到北京以后，他们都叫我京巴的。 经常把别人家闯祸是不是、啊、 也不是不是。 站了 站了， 有你啥站。你给跳上。那大过年的没啥事儿，神俩小偷解解闷。 大哥你别误会，咱们是邻居。 你大哥咱们真是邻居。 是邻居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邻居有不认识的吗？ 哎呀，现在这个邻居楼上楼下互相都不认识啊。 哎，我们之间都不来往。 哎， 都是通过门镜观察对方。 对， 看你俩这造型呗。过去讲话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们这不是门镜看人把人看远了吗？ 哎，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上，我姓上。 哎呀，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下，我姓下。 别，继续别，住在楼上就姓上啊，住在楼下就姓下呀、啊，我在当中，我姓当啊。 哎，我说当大哥呀， 谁当大哥呀？ 就是啊，什么叫当大哥呀？人家是葛大党， 你大党，这说话那么不干净了，你 大哥，这我就住在你家楼上，我真姓上。 你叫啥玩意儿啊？ 上不去。 叫啥玩意儿？ 上不去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他姓尚，他叫尚无趣。 哎呀，这个名字太俗气呀、 你姓夏，你叫啥呀、 夏不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要不然我让你上不去，我让你上不来，信不信？ 哎呀，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哥，我真住这，我知道这里的物业费交多少。 哎，大哥，我也真住这，这物业费我也知道， 交多少？ 算，头一年2块钱， 第二年3块钱， 今年交了4块钱， 明年就是5块钱、6块钱、7块钱、8块钱、9块钱， 全来了啊！那你们划全来了是不是？哪有自己往上抬价的？ 啊，不不。物业公司要求我们这么交的。 对，他们说了，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哎呀，高档高档，说白了就是让你高高兴兴上当。 他们说我们这里是豪宅。 拉倒吧，卖房子的都那么忽悠，有个高就说山，有个坑就说水，撒泡尿都说有温泉。真的，只要一入住，所有的好事全都玩完。有些开发商就是骗咱兜里这点钱，对不对？还都上过当。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物业啊，就跟你俩这名似的，服务上不去，价钱下不来。 哎，大哥，那你说我们交多少合适？ 是我哪知道啊？我也不住这儿。 你不住这儿？ 不住这儿。 对，那你住哪儿啊？ 那哪有准儿啊，这片转悠呗，谁家没人到谁家呗。 哎呀，这大哥，你过年也不回家呀、 回啥家嘛，钱没到手呢，干我们这行绝不走空着。 看来咱俩是邻居， 他是兽头。看来这么神不行，上手段，喝点酒就说实话了。不是，哎呀，大过年的碰到一块不容易，喝两杯啊！ 喝两杯。 哎呀，东北大哥过年的时候贼能喝呀！ 对，今年过年喝贼喝了。 大哥一看这样就是海量啊， 绝对海量！ 我不是跟你吹，没放开呢。我解开腰带，我喝死你，信不信？ 哎呀，大哥，你也属狗啊？ 废话，要不然能给人看门吗？ 哎呀，这个大哥给人家看门也是条好狗啊！ 绝对的好狗，你看这身材，藏獒啊！ 藏不藏獒，我不敢说。门我得给人家看好，知道吧？ 大哥，你这个狗也36。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什么叫我这个狗啊？ 对，他这只狗。 是。你还不如他呢。我这条狗啊。今年48。 哎呦，本命年啊！ 本命年， 这么扎腰带可不吉利哦。 不吉利啊！ 那玩意儿怎么扎呢？ 你看网上都说了吧？ 网上说的。 12岁往前扎。 跟糊了小孩似的。 24岁往个花。 美的年龄。 36岁打个叉。 打个叉。 48岁你这么一拉。 什么网说的？ 走， 干什么啊？ 走， 干什么啊？这是干什么 的？什么？ 干什么的？ 干什么？我们俩是邻居， 你是小偷。 谁小偷啊？ 你 谁小偷啊？ 你 谁小偷啊？ 你 真大哥，大哥，我是给人看房的，我是 房主呢， 出国了， 胡说， 真的，真出国了， 大哥， 别让我真想，我真是给人开房。你不出国上飞机了吗？ 嗨，别提了，去年砸墙不是破了相了吗？我呀做了个整容手术，没想到过海关的时候啊，人家说本人太漂亮了，与护照照片不符，那拒签。 是原来的啥模样啊？ 哎，大姐，他可是小偷啊！ 他那是小偷， 你看 骂小偷啊，都是朋友啊。这是兄弟方大吹，这是邻居老上，邻居老下。 大姐，你认识吗？ 认识，门镜里见过。每次来啊，都提着个板子，我没敢开门，我害怕呀。 哎，大姐，你们家装修漏水了，我们不拿板子怎么修啊？ 不是啊，我修的这东西不拿板子修吗？大锤给人修修啊， 很简单嘛，窗帘后面俩管，一个水管，一个气管，拧一下就行了吗？ 早点做呀， 你们家赶紧拧一下。哎呀，我发现这城里边邻居可真怪啊，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你看。哎， 行了行了，哎，我们家已经不漏水了， 我这个气也通了。二位兄弟啊，真是对不起了啊， I'm sorry。 你他妈英语都会点。 大姐也带一条红围巾啊。 嗨，这不死狗吗？ 你看看， 小的我们都是属狗的。 我是腊肠。 我是井板。 我是藏獒。 我是龟姑爷。 这哪像贵夫人呢？这脸型典型的 牧羊犬啊。 别嘚。 行了行了，大家别说了，邻居之间今后有啥事说话啊。 那天给你拜年来啊。嗯， 我说拜年串门别总吵我啊，省得你上不去下不来。再见再见再见。 大崔，哎，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大姐啊，那你回来了就一张双人床，我睡哪儿啊？ 睡屋里呀、啊、外人嘛。 啊，姐啊，姐你给我解开。姐 解嘛解呀，解嘛解呀，我未婚女子正青春，给你解开了我睡的屋里不放心，绑着。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2001年的春晚，同样有一部表现邻里之间发生小故事的这个小品，只是这次的故事发生在一小区当中，没错了，就是那部小品叫三号楼长。提起这三号楼长啊，他的两位表演者潘长江和搭档黄小娟可以说满是辛酸泪。两个人说，为了这小品啊，他们奋斗了一个多月，什么平安夜、元旦夜都是在影视之家度过的。在别人狂欢和庆祝的时候，他说我们吃的那是盒饭，干的是工作，说实话真的很累。不过这部小品在春晚上演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轰动也给了两个人很大的安慰。下边呢，咱们就来听一听潘长江、黄小娟和闫学晶表演的小品三号楼长。 三号楼的公民们都来了。 来了。 哎呀，台下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朋友们你们过年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三号楼已被社区授予文明楼道的光荣称号。我明确表态，坚决没要。知道为什么没要这称号吗？ 为啥？ 主要因为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那何三姑和林霞妹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了。你们说咱们要靠弄虚作假拿先进，是不是有点太没劲？ 对， 于是本楼长今儿就豁着这40来公斤了，说啥让他俩拉起手来和和气气共同迈入新世纪，还不鼓掌等啥呢？好了好了，就请何三姑和李家妹闪亮登场。跑这边干什么呢？没听明白，去请何虚什么？你们怕我可不怕的，告诉你们说，今天我把他俩归拢得服服帖帖顺顺溜溜，我都不是奶奶， 这我可整不了。 那我自己起来算了。 牡丹。楼长同志别瞎编，咱这小区可没牡丹。 楼长啊，今天可 也没卖人，都是亲朋好友，接着刚才往下说。 何三姑，林霞妹，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你刚才不是说咱三号楼没得着先进是因为我俩之间有矛盾吗？ 就是楼长，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你这么一说叫我们怎么过年呢？ 今儿个呀，你要是不当着大伙的面把我俩矛盾给解决了，我就上你们家过年去。 对， 那你们俩敢不敢当着朋友的面把你俩的矛盾说出来？ 说就说，你听着， 小猫腻，那我咋就不知道你？ 他说我和你献媚，和你献媚像一个黄色小恋人。 凭什么听小心了？这咋还出绯闻了？ 我看你见他心太软， 我看你见他就没词儿。你身为楼长不管事儿，你不如回家哄孩子，不如回家。 我是光棍还没娶媳妇儿，没法哄孩子，你说这可多急人啊。 那你俩联起手来，谁帮我找个媳妇儿呗？ 大伙听听，他也不怕大家叫唤他，一说正事儿他就说他没媳妇儿，说正题儿、 哎、你赶紧给我俩解决矛盾呐。 是啊， 你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他俩磨叽老半天，这是啥矛盾呢？唱歌了，敲盆了，嘎巴嘴翻眼皮了，这也叫矛盾？三姑给我点面。 不行，今儿个当着大家的面必须把话说清楚，他咋捅他猫腻了？ 行行行， 你把话说明白，我和谁像黄色小恋人了？ 算了算了， 再说了就这小模样值得我一恋吗？ 哎，你俩吵架能不能不带上我？ 他是胡说八道。 哎呀，就你礼貌， 你他蛮不讲理， 你当心身体。 你没啥了不起， 有本事就比一比。 我和你没完， 我当裁判员，我这不挑事吗？这不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潘长江、黄小娟和严学晶表演的小品《三号楼长》。今天的快乐之旅呢，咱们一块欣赏了几段表现邻里之间的关系、讲述邻居间小故事的曲艺作品。那归根结底，邻里之间的相处之道还得讲究那两个字儿：和谐，对吧？只有和谐的邻里关系，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社会更稳定，国家更加的强盛。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就要进站了。在我们今天旅途的最后呢，我为各位准备了一首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歌曲，哎，很切中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叫左邻右里，来听一听吧，非常好听。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啊，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这把忧愁统统的赶走。你只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有我陪你永远往前走。 从小开始我最讨厌考试，好好努力和你砸中文系，我念经济我看物理，我写下答案放在你抽屉。 初恋失恋刚好二十五遍，以泪洗脸故意让你看见，说没关系 却在哭泣，寂寞的夜有你在旁边。就像便利店 24小时， 向前后世界，看这一切那一切在你身边。 啊，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这把忧愁统统的赶走。啊，你只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有我陪你永远往前走。 像我就是我，足球场上很了花，帅大大站起来，从不嫌多，失去了不 说说不够、哦、我爱唱你的山红波，这一天我站在右，我也会站在左，左邻右里一起合合作，好朋友就像便利店， 二十四小时 全天候时间，看这里一天那里一天，在你的身边， 啊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啦！你只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举双手，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 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